去的短暂。 飞花纷纷的年代，

惩罚过的事，沉默的沉默在深海里，重温几次，结局还是失去你。 Yeah.

记得，还没做到的就不要再说了。